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广播剧欣赏。广播剧欣赏。 系列广播剧《刑警803》，国民汉之战，编剧黄海琴，导演雷国芬，作曲杨树静、杨树华。 诚心是你机敏的眼睛，在每一个角落里闪烁，晚风是你匆匆的身影，在每一条小巷里飘过。茫茫人世悲欢交错，有了你才有幸福的生活。光荣的刑警，忠诚的803，你用一腔热血，你用一片热情， 第二集，千头万绪。 同志， 哎， 白水醒过来了 啊， 不过他现在还很虚弱，至多只能谈2分钟。 好的，白水同志， 白水 同志， 白水，这是公安局的老刘和小沈同志，他们想向你了解点情况。 公安局，快！快，伯明翰，我的伯明翰， 他怎么了？ 白水，白水，他又昏过去了。 伯明翰是什么？伯明翰， 伯明翰，伯明翰到底是什么？正当803深入调查的时候，白水斋被洗劫的消息不胫而走。海外黑社会的一些不法分子也蠢蠢欲动。在香港的一家豪华住宅，做钱币生意的欧老板正等待着一个绰号叫黑虎的人。 请进。 啊，欧老板。 林秘书，有什么消息吗？ 欧老板， 嗯， 上海的朋友说发现了伯明翰踏片。 是不是原始踏片？ 啊，不是，复印的。 烟幕。 可是欧老板，史密斯已经到达上海了。 猫儿闻到鱼腥了。哎，台湾的鸿明药有什么动向？ 他月中要去青州探亲， 然后去上海。 不，探了亲就返回台北。 哦，那么问问青州方面有什么情况。 是。喂，欧老板办公室。哦，哦，好，好。欧老板，您真是神了！青州发现了伯明翰的原始踏片，原始踏片呢？ 鸿明药探亲之行绝非偶然。 嗯， 告诉莎莎，转到青州。 是。欧老板， 嗯， 还有 说， 有人看见黑虎跟陈老板有来往，如今您和陈老板做钱币生意是势均力敌呀、啊，对黑虎倒也不可不防啊。 我自有安排。哎，黑虎怎么还不来呀、 啊？是啊。 吴老板，咱们快走吧，快离开这里，黑虎他带着人杀气腾腾的冲进来了， 快从后门走。 哎，快走。 想走从哪走？欧老板，对不起了，兄弟，我已经是陈老板的人了。 你背叛欧老板呢？ 把他给我捆起来。 是。 你们放开我，黑虎，你这狼心狗肺的东西！ 打一阵，叫他永远闭上嘴。 是， 放开我！ 欧老板，看见了吗？ 黑虎啊，你我兄弟一场，有什么事情都好商量，好商量。 欧老板，你这次派兄弟去大陆联络，是做一笔什么生意？ 自然是我的老本行，钱币生意了。 你以为我不知道？这次要弄的是世界珍品。陈老板答应跟我二八开，所以我只好跟你拜拜了。现在把去大陆的联络暗号八音盒交给我。 八音盒不在我这儿。 在哪儿？ 在林秘书那儿，可惜他已经死了。 死没那么容易，给姓林的小子灌一口白兰地。 哎， 水，给我水。 姓林的，把联络的八音盒交出来。 什么八音盒？我没有啊。 欧老板， 我说，说出来你可得保证我安全。 说， 在莎莎那儿。 嗯， 真的在莎莎那儿？ 你这个老狐狸！姓林的，限你今天下午把八音盒给我拿来。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和莎莎的关系。拿来了，你我就算了了；拿不来，欧老板就是你的榜样。 是，可是莎莎已经去大陆了。 什么时候？ 飞机刚刚起飞。 你们又要我去，又要莎莎小姐去，搞什么连环计？ 欧老板说，这次生意不比往常，要对付四面八方啊，所以要多一些人去。 哦，你们是想把我当成靶子，转移大陆公安人员的注意力？好计策呀。来人， 有， 马上通知大陆的弟兄严密监视莎莎的动向。 是。 莎莎小姐一到上海就住进了豪华的五星级饭店，中午在餐厅他突然看到史密斯教授也在用餐，惊喜的差点叫了起来。这位可爱的中国姑娘也很快引起了史密斯教授的注意。当史密斯教授走出餐厅的时候，莎莎腼腆地守候在门外，手里捧着一本史密斯教授撰写的《中国钱币志》。 对不起，请问您是史密斯先生吗？ 是啊。请问小姐您、 请原谅我的冒昧，我刚刚读完您的大作《中国钱币志》，我喜欢极了。对了，您能给我在书上签名留念吗？ 小姐，我非常乐意。 谢谢，太谢谢了。 不客气。小姐，您怎么也对钱币感兴趣？ 是的，我在香港的大学学中国考古学，您的书就是我们的教材呀。没想到今天会在这儿遇见您，真是意外的收获。 那么小姐，我们一起喝一杯好吗？ 好啊，谢谢。 先生，小姐，要些什么？ 两杯咖啡，一杯不要放糖。 好的， 我要两份糖。 好， 谢谢。小姐，您贵姓？ 我姓辛，叫丽莎，大家都叫我莎莎。 莎莎，又好听又好记，既有中国的成分，又很欧化。在考古群里，难得有您这样美丽的小姐，能和您成为同行，我感到骄傲。 谢谢。咖啡来了，这杯是您的。 谢谢。 谢谢。史密斯教授，您的中文讲得真好。 不客气。 看您的著作时，我一直感到奇怪。 是吗？ 一个外国人怎么会写出《中国钱币志》这样的巨著？而且您拥有丰富的收藏，您的拓片照片都是第一流的珍品，您简直是中国古钱币博物馆的化身。 谢谢您的夸奖。 我的老师和同学对您都十分推崇，他们要晓得我竟然遇见您，不知会有多么羡慕，多么妒忌呢。 莎莎，你是上海人吧？ 是的，我父母都是上海人，我也生在上海。您怎么知道的，教授？ 因为你的普通话虽然说得很漂亮，可还是能听得出上海口音。 您还是一个上海通？ 当然，我在上海的时候你还没出生呢。 您在上海住过？ 是啊，那还是在1935年，当时我是上海安琪大戏院的老伯。对不对？上海话是不是说老伯？ 对，您连老伯都晓得。 我从小就喜欢各种各样的钱币，到了中国我立刻迷上了中国的钱币。我对各个朝代的钱币都有着浓厚的兴趣。 原来是这样。 你知道广种薄收这句中国的成语吗？它给了我很多的启示。我按照这句话的意思去做，收集到了许许多多的珍品。 太有意思了，那您是怎么做的呢？ 听着，我在安琪大戏院的门口贴出了一则启示。启示是这样写的：自即日起，凡缺少现金者，持两枚历朝历代废弃的金属钱币，在本戏院亦可购得戏票一张。 哇，多么独特的售票方式！这张启示一定震动了当时的上海。 是的，当时男女老少奔走相告，欢喜异常。他们翻箱倒柜，搜寻出各种钱币来，踊跃购票。一时间呐，古钱币滚滚而来。 是啊， 就这样，我成为世界上唯一拥有伯明翰的人。这枚伯明翰是中国镍币的鼻祖啊。 史密斯教授，我有一个大胆的奢望。 请说。 我想为您撰写传记，您的故事太神奇了。 我这个老头子有什么好写的呢？ 我崇拜您。 好吧，你就写写我怎样成为中国钱币的霸主。 好。 再说803他们也正紧张地行动着，他们深入到太原路古币交易市场寻访罪犯的踪迹，然而罪犯犹如钻入地下，杳无音讯。这一天，他们又上门拜访钱币界的泰斗马老先生。当他们按时来到马老先生家的时候，马老早已坐在客厅里等候他们了。 马老先生。 请进请进。 好，真对不起，听说您不舒服，我们还来打扰，真不好意思。 不，白水寨遭到劫难，这不仅是个人的损失， 是啊， 更是钱币界和国家的损失啊。 对， 你们不来啊，我也要找你们的。 马老先生，我们是公安局刑侦处的。他是 刘刚， 我叫沈西。 哦，好，好，坐吧，坐吧。 好好好，谢谢，谢谢。马老 啊， 我们是特地向您请教来的。 哪里哪里啊，白水斋的收藏啊，有许多国家级的珍品，还有世界孤品呢。你们想了解什么呀？ 哎，马老 啊， 白水先生昏迷中一直叫喊伯明翰，我们想了解伯明翰的详细情况。 哦，说来话长，你们知道西方有位史密斯教授出版了一本中国钱币的专著《中国钱币志》。在这部书里啊，他宣布他拥有中国镍币鼻祖伯明翰十分币，是中国钱币的霸主。中国钱币界虽然想驳斥，却拿不出确凿的实物来，中国钱币界只好沉默了。二位啊，你们想想啊，中国镍币的鼻祖到了外国人的手里，岂不令所有中国镍币界的人士汗颜呢？ 是啊，马老。 我记得是今年的夏天，有一天已经很晚很晚了，突然白水汗淋淋地闯来了。 马老师，马老师， 小白， 马老师，快，您快来看呀！ 哎呀，看你满头大汗的，来喝点冷饮水，歇口气再说啊！ 不不不，马老师，您看， 啊， 这是什么？ 哦，一枚镍币啊！ 是的，您看，正面是阿拉伯数字五，旁边环着珠圈，上端印文是伯明翰制币厂，下端印文是英格兰。 哎呀天哪，小白啊，你是说？ 是的，马老师。 那么这枚镍币的反面应该是盘龙图案，上端英文意思是镍币样板，下端为四克。 是的，马老师，您看反面跟您说的一模一样啊。 哎呀，小白呀，小白呀，这就是伯明翰呐、世界珍品，中国镍币鼻祖啊。 马老师 啊， 我真没想到啊，他刚从我眼前闪过的时候，我还以为是我们的一分镍币呢，谁知道擦干净以后竟然是伯明翰五分币。我是用这个月最后七块钱从旧货摊上买了的，我真是太幸运了。 只是皇天不负苦心人呐、现在啊，咱们中国镍币界拥有自己的伯明翰了。 是啊，我们终于可以在世界镍币界面前挺起胸膛来了。 就这样，白水撰写了有关伯明翰的文章。文章还没发表，消息就震动了世界镍币界，而不速之客也就纷纷找上门来。台湾镍币收藏家洪明耀受欧洲皇家镍币协会的委托，想以10万美元买下这一枚伯明翰镍币，被白水一口谢绝了。 洪明耀， 哎， 查一查， 明白。当时啊，洪明耀很激动，他说唯有这样视金如土的同胞感到骄傲。这期历史研究要刊登白水关于伯明翰的重要文章，可是偏偏在这个时候白水斋遭到劫难。哎，这太不幸了，这是整个中国镍币界的不幸啊。 马老 好， 您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伯明翰的历史啊？ 这个嘛，说起来话就长了。哦，正好我这儿有一盒啊，根据有关伯明翰真实历史拍摄的录像片。哎，你们看一看吧。 哎，好。 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列强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开始了对中国的疯狂掠夺。当时的大清帝国在垂帘听政独霸权柄的慈禧太后统治之下，已是大厦将倾，满目疮痍。为了支付列强索要的巨额赔款，国内的白银几乎达到无以搜刮之境地，严重地动摇了大清的银本位币制。光绪13年，美利坚合众国货币委员会派遣汉娜等人考察亚洲货币，在了解清朝币制情况以后，汉娜先生提出了镍币替代银币的建议。当时光绪皇帝已经被索赔白银逼得走投无路了，所以对汉娜的建议极为赏识，立即命李鸿章来统领币制改革，铸造样板。李鸿章即制定并策划了货币改革方案，经御批后昭告天下。此后李鸿章又出洋考察，委托闻名全球的伯明翰造币公司为清政府铸造了十分、五分、一分币各一枚，作为样板币。1888年，光绪14年间，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带了三枚样板上殿面圣。 万岁万岁万万岁！ 朕今日早朝，亲等有何要事面奏？ 启禀皇上，臣李鸿章奉旨委托大英帝国伯明翰造币公司代铸镍币样板，今呈上，请皇上审定。 此币体微量轻，甚合孤意。李爱卿， 臣在。 素之镍材，开工建造，以测币改。 臣遵命。 这时齐善出班启奏，李鸿章不由一惊。 启禀皇上，微臣以为此事不妥。 何为不妥？ 微臣以为我堂堂大清不可仰仗洋人嫡系。 此话怎讲？ 甚少明察，此镍币上尽书洋文，并无大清文字，岂不辱我威仪？ 恭亲王奕欣见状，出列高声奏道： 启禀皇上，臣以为齐善之言大谬，必以洋文铸于五朝钱币之上，乃亲善之举。皇上圣命照板铸造，是嫌我大清国浩荡胸襟，与威仪何辱之有？ 光绪闻言微微颔首，眉宇间松动些许。李鸿章向奕欣投去感激的一瞥。这时户部尚书小心翼翼地开口了： 微臣有言，不知当奏不当奏？ 从实奏来。 臣以为改币制乃皇上明举，然此乃大事，万万不可草草而为。此币系镍铸，我大清无此矿藏，何以铸造？若仍为大英代铸，则镍材铸造起运皆需朝廷支付白银，两者相抵，恐益少害多，望圣上明察。 一时间太和殿内纷纷扬扬，洋和派和保守派唇枪舌剑，互不相让。这时后面帘内慈禧太后轻轻咳了一声。 改币制之事可暂且缓议， 退朝。 光绪受此背后一击，顿时颓丧不已，再也无心理政，随手把镍币扔到了李鸿章脚下，拂袖而去。大清国酝酿已久的首次货币改革归于流产。 就这样，这三枚镍币叮当叮当散落开去，不知流落到谁的手里，而成为今天钱币中的珍品呢、啊、 呵，这小小伯明翰还真复杂呢啊。 马老先生 啊， 您这有没有伯明翰五分币的照片或是拓片？ 有的有的啊，你看，这就是伯明翰五分币的原始拓片。 哦，可以借给我们吗？ 这张原始拓片是十分珍贵的。哦，我还有复印件，给你们复印件吧。啊， 好，谢谢你，沈西。 嗯， 你看它很小，跟现在的一分人民币差不多大， 很容易携带。 这就给我们的工作增加了难度。 刘同志， 哦， 沈同志 啊。 你们一定要把伯明翰找回来呀。 马老，我们一定尽力。 夜深了，803还在伏案工作。梁达走过他的窗下，凝视着那明亮的灯光，不由轻轻地叹了一口气。自从卡拉 OK 见过面以后，他再也没有来找过803，但是他又无时无刻不关注着803。他正犹豫着要不要上楼，忽然新田从马路对面疾步走来。 哎，梁达。 新田， 怎么会遇见你，真是太巧了。 是， 来来来，我们去希尔顿坐一坐。 可是已经很晚了。 我求求你，梁达，我急于找一个倾诉对象，而你呢，没准又多了一段创作素材。 哎呀， 走吧。哎 ，taxi。 怎么，你喝酒了？ 司机，去希尔顿。 哎，你干什么？绑架呀？ 求求你了，梁达，做做好事吧。听我说一说我的故事。 新田怎么会巧遇梁达的？他究竟要讲些什么故事？请听四集广播连续剧《伯明翰之战》第三集《千里追踪》。 刚才播送的是《伯明翰之战》第二集《千头万绪》，公安顾问易庆瑶，文学编辑祖文忠，录音合成王清、林万军，音乐录音钱素英，乐队指挥黄佩琴，主题歌作词贾立夫、贾燕，主题歌演唱刘欢，拟音苏东升，剧务姚基文。剧中刘刚由龙俊杰演播，沈西由夏志清演播，梁达由江玉玲演播，新田由赵义欧演播，莎莎由宋以宁演播，史密斯由林栋福演播，马老由赵冰演播，白水由曹毅演播，欧老板由倪康演播，林秘书由程玉珠演播，黑虎由王肖冰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田纯、卫星、刘明根、郭斌、冯斌、王正等，解说丁建华。 演广播剧《刑警803》《伯明翰之战》，编剧黄海琴，导演雷国芬，作曲杨树静、杨树华。 晨曦是你机敏的眼睛，在每一个角落里闪烁。晚风是你匆匆的身影，在每一条小巷里漂泊。茫茫人世，悲欢交错，有了你才有幸福的生活。光荣的刑警，忠诚的803，你用一腔热血，你用一片柔情， 三集《千里追踪》。 哎，梁达， 新田， 怎么会遇见你？真是太巧了。 是， 来来来，我们去希尔顿坐一坐。 可是已经很晚了。 我求求你，梁达，我急于找一个倾诉对象，而你呢，没准又多了一段创作素材。 哎呀， 走吧。哎 ，taxi。 怎么，你喝酒了？ 司机，去希尔顿。 哎，你干什么？绑架呀？ 求求你了，梁达，做做好事吧。听我说一说我的故事。 新田硬是把梁达带到了希尔顿咖啡厅。他们在幽静的角落坐下，每人要了一份粉红公主。 谢谢，梁达。 我很愿意充当知心人的角色。 我的女朋友，哦，我是说，我从前的女朋友，突然从香港回来了。 哦。 过去我们俩是同窗，曾经在一块儿做过许许多多纯洁的梦，可是结果他还是随着出国大潮流出去了。我一直在等他，你知道，我知道遇见了你，我才又…… 哎，新田，我们说好的不谈这些。 哦，是的是的，梁达，你知道他在香港干什么？做生意。他居然学会了做生意。 哎呀，那有什么？ 你不知道，他过去是那么纯，那么纯。他的一对眼睛好清澈，好明亮。可是现在他还学会了抽烟。 要是他像你这么书呆子气，那在香港怎么活下去啊？ 是啊，他这次回上海也是为了生意上的事情。你听听，生意上的事情。 他做什么生意的？ 谁知道的？这次他拿了伯明翰拓片，准备 到大陆。伯明翰， 哼，看来你对古钱币也是一窍不通，跟我一样。据他说，伯明翰是一种非常珍贵的钱币，他认识有个人要卖伯明翰，如果这次能联系上谁要买伯明翰，他的生意就算做成了。哼，就这么搭搭桥，一下子就可以赚到5-6万港币。5-6万呢，天文数字，是不是？叫我们这种人想都不敢想啊。 那么他搭上桥了吗？ 搭上了。他说有人要卖这枚伯明翰，而外国有个教授要买这枚伯明翰，他们明天就飞到青州去。 飞到青州？ 对，明天上午8点钟。 你说说，人怎么会变成这样？他还笑话我说我七八年一成不变，我只感到悲哀啊。难道这世界真像莎士比亚说的那样，金子可以使黑的变成白的，丑的变成美的，错的变成对的，卑贱变成尊贵，老人变成少年，懦夫变成勇士吗？ 梁达不知怎样才能安慰心田，但他及时把有关伯明翰的情况报告了803。在这夜深人静之际，在城市的东北角，劳改释放犯黑皮敲响了他的老搭档阿毛家的窗。 阿毛，阿毛，快开窗啊，快点儿！黑皮，哎， 阿毛，我有点急事，明后天跟我走一趟，咱们坐船去青州。 干什么？ 陪陪我，帮我往往风。 不不不，我怕。 知道你要做新郎官了，只要你陪在边上，别的什么事也不要你做。事成之后，我给你这个数。 500？ 五千。 啊，你去干什么呢？ 老实告诉你，我还干本行，梁上君子。这次方便极了，不偷金不盗银，就偷一个小铜板儿。这一趟是我阿哥黑虎的生意，保险。跑一趟只要个把礼拜，5000块钱就到手了。这么好的生意，当哥哥的挑挑你，你要领情啊？啊？ 晓得了，晓得了。 黑皮当然不会知道阿毛已经下决心改邪归正了。等黑皮一离开，阿毛马上把这件事报告了他的警察朋友沈西。803接到了消息，连夜召开了紧急会议。 这个案子很困难，一会儿是诈骗，一会儿是钱币，虚虚实实把人搞得晕头转向。而且伯明翰的钱币很小，小的就像一分人民币的硬币，要真找的话，正如有的同志所说，像是大海捞针。但是我们可以把眼睛盯着人，一切可疑的人，人的目标还是很大的。 我同意803的意见，我们把眼睛盯住人。现在可疑的人都往青州云集，青州呢又出现了伯明翰的原始踏片，我们应该把战场摆到青州去。 我同意。 对，我同意。 对， 我看青州错综复杂的案情固然要摸清，但我们还是不能放松对案发地上海的监控。我们兵分三路，使红留守严密监视案情的发展情况，沈西和小陈跟踪黑皮阿毛，随时取得他们的动向。我带着其他同志直飞青州。 侦破小组兵分三路，迅速行动了。初夏的青州阳光明媚，环绕着建筑物的绿油油的叶子，像有使不完的劲儿，拼了命地往上生长。红红白白的小花点缀其中，组成一堵一堵的花墙，令人赏心悦目。803他们到达的时候正是中午放学时间，孩子们涌出校门，简直像是一群叽叽喳喳的麻雀。803多想在他们中间找到自己日思夜想的女儿文文，但是他没空停留，哪怕只是短暂的一小会儿。在青州分局老李的协助下，他们马不停蹄地跑了几个古币贩子的据点，终于弄清伯明翰原始踏片来自长乐县的渔民林福田。连午饭都来不及吃，803他们又扑向长乐县。 哎，你是林福田吗？ 哎，我是了，同志。 啊， 这几位是上海公安局的。 我没有犯法了，同志啊。 哎，他们是要了解关于伯明翰原始踏片的情况。 啊， 你的踏片是哪来的？ 从渔船上买来的。 哪儿的渔船？ 闽清的了。不瞒你说了，同志啊，我们夜里赌博了。赌博是不对的了，同志啊，他们输光了，没钱了，说这个可以卖的好价钱了，我们不信还打了一架。打架是不对的了，同志啊，不过他们没有骗我们了，是卖的好价钱的了。 卖到哪儿去了？ 卖到青州城里了，就是那个红衣妹，她爸爸在台湾了。 红衣妹是台湾钱币收藏家洪明耀的女儿。 是了是了，她买到了，好喜欢啊，他出了5000块了。哦，钱都在这里了，同志啊，我可没有犯法了。 当晚，留守上海负责跟踪黑皮阿毛的沈西在床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他不由得自己对自己愤怒起来。 第一次独立指挥对吗？啊，特别兴奋，帮帮忙啊。到青州的船要明天上午才开，你今天晚上不睡觉，折腾个什么呀？快睡，睡。 喂，小陈，怎么样？ 一切正常，你放心休息吧。 嗯。 这时，阿毛也同样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他第一次帮公安局做事，心里很是紧张。 谁？阿毛，快穿好衣服，马上走。 到哪儿去啊？啊， 不是说好了的吗？快点！ 哎，这船不是明天上午才开吗？ 你快点，车子在这儿等着呢。 哦，来了来了。 哦，老天爷！ 小陈，怎么样？ 沈西，对象跑了。 什么方向？ 西北方向，朝新客站去的。 跟上去，盯着他们，我马上来。 啊。 黑皮啊，我们这是到哪儿去啊？ 你跟着我，不用多啰嗦。 明天彩地还要去船码头送我呢。司机，停车，让我打个电话关照一声。 别停车。阿毛，到时候有了钞票，彩地笑都来不及，还会怪你吗？啊啊，好好好好好，我替你向他赔礼道歉，总行了吧？哎，司机，快开。 小陈，怎么样？ 沈西，他们已经上了去广州那班车。 哦， 难道他们想去广州？ 不，小陈，我分析他们会在杭州下车。 你有把握？ 嗯，天亮的时候正有一班车从杭州到青州，伯明翰在青州。 旅客们，杭州车站到了，请在杭州下车的旅客抓紧时间下车。 阿毛，阿毛，别老想着彩地了，你看，我们都到了天堂了。 嗯，哎，阿毛，你看，哎，有人扛着牌子接你呢。 哦，去你的吧！人家接的是黄阿毛，我陈阿毛哪有那么好的父亲？确实。 阿毛嘴上这么说着，可他已经清清楚楚地看到举牌子的人边上站着的正是沈西。他不由得笑了。沈西虽然眼睛不看这边，却也微笑着点头示意。阿毛刚才还沉甸甸的心一下子变得暖烘烘的。 阿毛，你在这儿吃碗面等着我，不要动地方啊，我去买张车票。 哎，黑皮，你这到底要到哪儿去啊？ 到青州去啊。傻瓜，当心点好啊。 小陈跟着黑皮往售票处方向去了。沈西在阿毛旁边的桌子上坐了下来，慢慢掏出香烟。 哎，小弟，这个活 啊， 你受惊了。 朋友，你有本事啊。 放心吧。怎么样？ 他叫我去买一根绳子，两条钢锯片，两双丝袜，一条钱塘江牌香烟。 哼，他妈的，他很狡猾，全部用浙江出产的东西，想转移我们的视线。 哎，他来了， 好，再联系。 好的， 谢谢啊，小弟。 哎，不客气。 怎么样，小陈？ 黑皮买了去青州的票。 嗯， 沈西，真有你的，名师出高徒啊。 告诉你吧，是803逼着我背的火车时刻表 啊。 再说莎莎陪着史密斯教授东寻西找，终于得知青州红衣妹新买了一枚伯明翰钱币，他们马上启程去拜访了红衣妹。红衣妹的家坐落在一个很深的巷子里，高高的砖墙，漆黑的大门，看上去煞是威严。门前有一条小河，河水静静地流淌着，一棵古老的榕树横跨两岸。 哦，这座房子好大呀。 是啊，据说红衣妹的爹洪明耀祖上三代都做过京官 啊。 现在洪明耀在台湾，就他女儿红衣妹还有老管家洪平和洪平的女儿阿珍住在这老宅里 啊。哎，你怎么都知道？ 我跟他们的关系不一般呢。 谁呀？ 是我呀，这就是老管家。 你们是？ 老管家不认识我了。 小姐是？ 去年你陪你们师母去香港。 香港？ 哎呀，我是莎莎呀。 哦，莎莎小姐。哎呀，你看我老了。我真的老了。快快请，快快请进。 这位是史密斯教授，我的老师。 哦，史教授，请。 你好。 师母，来客人呢。阿珍，快倒茶。 哎，我来了。 哎，来来，里边请，里边请。 哎，先生、小姐，请用茶。 啊、 哦， 莎莎。 哎呀，红伯母， 哎、莎莎你来了。 你好，你好。 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 哦，洪伯母，给您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老师史密斯教授。哦， 史密斯教授，你好。 你好，你好。 你好。 洪伯母，我是中国钱币专家。 哦， 这本书是我的专著，送给您做个纪念。 哦，中国钱币志。哎呀，好好好，谢谢谢谢，来，请坐，请坐。 啊，谢谢。哎， 莎莎，你也坐。 哎，好的。 洪伯母，听说您新买了一枚伯明翰钱币的拓片和实物啊，我非常想看看，是不是可以？ 哦，当然可以了。 啊，谢谢。 这事儿传得可真快，我刚刚和父亲联系，请他赶快回来看看。 伯母 啊， 您的气色真好，比去年在香港的时候好多了。 是啊，去年在香港一直不舒服，给你添了不少麻烦。 没有。 我在家里住惯了，住不惯宾馆。 嗯， 门窗都关着，总觉得透不过气来。你们来青州住哪儿啊？ 我们住青州宾馆。 哎呀，我一听到宾馆就头晕。 是吗，洪伯母？那我们一样，我也不喜欢宾馆。 哎，要是你们不嫌弃，就住在我这儿吧。 哎呀，伯母，这太麻烦了。 这儿虽然旧，但房子还是很宽敞的。 啊，洪伯母，我喜欢，我喜欢住这样的房子。 好， 典型的中国式的。 嗯， 我非常有兴趣。 欢迎你们来住。 啊，谢谢谢谢。 洪平， 哎， 收拾两间客房。 哦，好。 在青州公安分局，分局长和803他们正在开紧急会议。 同志们，史密斯和辛丽莎突然住进了洪家，情况又起了变化，案情更复杂了。 根据审讯报告， 黑皮他们也将在下午4点抵达青州。 洪明耀今天已经到了香港，准备明天一早飞青州，形势确实十分紧迫呀。 好，大家看看我们下一步该怎么走。 最好能在洪家派个内应。 是啊，可洪家这个老宅就住了洪一妹和她丈夫林央，林央已经去香港见洪明耀了，她自幼父母双亡，又没有兄弟姐妹，社会关系也很简单，难以利用。哦，洪家还有一个老管家洪平和他的女儿阿珍，洪平的老伴前年就死了，自己也没有什么社会关系，他对主人忠心耿耿，从不准阿珍的朋友到家里来。 大家再想想，再想想，啊，天无绝人之路嘛。哎，他们的邻居怎么样？有没有比较密切的？ 哎，对了，红衣妹最喜欢 最喜欢什么？ 哦，没什么，没什么。 老李，现在可分秒必争啊！ 803，我昏头了。 你是不是想到钟烨和文文？他们就住在隔壁。 是的。红衣妹非常喜欢文文。 你的意思是？ 让房管所大修房子，你们一家暂时借住洪家。 可以试试。 803，嫂夫人不会同意吧？ 要不要我去谈谈？ 不，这事儿交给我来办。 文文，功课做好了吗？ 文文，怎么了？学校里小朋友欺负你了？文文，文文， 我想爸爸。 文文，别哭了，等放假了，妈妈带你到上海去看爸爸，好不好？乖，别哭了啊，别哭了。 你听，是爸爸，妈妈，是爸爸，是爸爸，爸爸，爸爸。 文文， 爸爸， 文文。 我看见你了，我拼命喊你，你不理睬我。 文文，爸爸真的一点也没听到。 妈妈，啊，我说嘛，爸爸来了。爸爸， 你好吗？ 很好。 爸爸，你把东西放下吗？你今天不走了，对吗？ 文文， 文文， 哎，屋里有人吗？ 师傅，你有事吗？ 你们这房子马上就要大修了啊，下午就来接房顶，赶紧把东西都集中集中，我们来盖油布了。 哎，师傅，能不能缓两天呢？ 哎，不行不行，哎，还是请你协助一下啊。 哎呀，天哪，这么突然又这么着急，让我们住到哪儿去呢？ 哎，你放心，居委会已经和隔壁的红衣妹商量好了，先到他们家住一晚上。 哦，到红婆婆家去，我去告诉红婆婆。红婆婆，红婆婆。 文文， 哎，我们连夜突击啊，明天就好啊。 真是的，烦死人了。 正好我来帮你，大修也是好事嘛。 房子好好的，怎么突然？刘刚，你怎么突然来了？ 来看看你们。 事先怎么也没捎个信儿啊？ 来了也就来了。 你突然来了，房子又突然大修，这当中有没有联系？ 钟烨， 我的直觉告诉我，这不像是巧合。 钟烨，我 你是来看文文的，还是为了你的公事？ 见而有志。 不，你的眼睛告诉我，你是为了你的案子。 钟烨， 刘刚，你已经把我们逼到了青州，你还不罢休，你要干什么呀？ 钟烨，我需要和你作为一家人搬进洪家去住一晚上。 我真不愧当了10年刑侦队长的妻子。不行， 钟烨，钟烨，我不能跟你说的太多，但是 我们毕竟在一起十年了，十年你还不了解我吗？ 我了解，我太了解了。你为了你的工作，你为了你自己，根本就不考虑我，不考虑文文。 我爱你们，这一点你不怀疑吧？ 你更爱你自己。 我需要你的帮助。 不， 卓叶，我只能这么做。如果有其他办法，我绝不会选择这个。你要相信我。 不， 事情很重要，情况严峻。仲烨， 我不能让文文去冒险，我不能。刘刚，我们已经不是一家人了，你没有这个权利。 仲烨，我知道我们已经离婚，但我也知道你是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我了解你，仲烨，你嘴上说不，但你的内心是愿意帮助我的。你只是放心不下文文。仲烨，我和我的同志会用生命来保护你和文文安全的，这一点你是相信的，是吗？ 你以为我是怕死鬼吗？ 仲烨， 你以为你舍命来保护我心里好受？ 仲烨，我懂，我都懂。作为一个男人，我不能给你带来幸福，只是给你带来无尽的烦恼，这让我比什么都难过。 刘刚，你要跟我说实话，危险吗？ 不会，真的。 你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危险，我恨你。 仲烨， 妈妈，妈妈，彭婆婆来看爸爸了， 快擦擦眼泪。 彭婆婆，这就是我的爸爸。 啊，伯母。 洪伯母你好。 啊，好好。阿忠，我已经腾好房间，快搬过来吧。刘先生， 洪伯母 欢迎你哦。 谢谢洪伯母，给你添麻烦了。 哎，不麻烦，平时真要请你还请不到呢。伯母。 莎莎和史密斯住进了洪家大院，八零三一家紧接着也住进了洪家大院，方方面面都把眼睛紧紧地盯在了伯明翰上面。但是伯明翰究竟在哪里呢？请听四集广播连续剧《伯明翰之战》第四集《调马回枪》。 刚才播送的是《伯明翰之战》第三集《千里追踪》。公安顾问易庆瑶，文学编辑祖文忠，录音合成王清、林万军，音乐录音钱素英，乐队指挥黄佩琴，主题歌作词贾立夫、贾燕，主题歌演唱刘欢、拟音苏东升，剧务姚基文。剧中刘刚由龙俊杰演播，沈西由夏志清演播，梁达由江玉玲演播，中叶由王建新演播，文文由陶颖演播，新田由赵义欧演播，莎莎由宋以宁演播，史密斯由林栋福演播，黑皮由陈兆雄演播，阿毛由刘晓庆演播，红衣妹由舒荣演播。解说丁建华。 今天的广播剧欣赏节目就给您播送到这儿，明天的这个时间再会。